漫漫的人生长河当中有很多的可惜，有些可惜是你能够理解的，有些可惜是你不得不接受的，有些可惜你好像是命中注定的，但我们都不想可惜，更不想说再见。明晚十点大陆机见，晚安。 看见风的微笑，是因为你在身旁，在一起就不怕失去方向。哦，是你让我决心更坚强，就算哭也不会绝望。擦干你的眼泪，我带你看全世界，陪着你就算下雨也觉得美。哦，是你让我忘记了忧伤，走了孤单怎么办？不想说再见，想再亲吻你的脸，牵着我的手，我舍不得你走。不想说再见，忍着泪想说再见。 masterpiece. Stylin', wildin', living it up.